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又在等机会， 唐三哑然失笑，意念一动，金色的光芒破背而出，八蛛毛瞬间从背后伸展开来，背部充实而凝重的感觉令唐三全身属性大增，他也悄无声息地落回到了地面上。 既然你们在等待机会，那我就给你们机会。 三声闷响就在唐三落地的一瞬间爆起，千钧一黄三兄弟的六肢同时拍击在地面上，恐怖的力量撞击地面，带给他们极强的反震力，如同三颗炮弹一般同时朝着唐三冲了过来。那一刻所达到的速度之快，甚至丝毫不逊色于暗魔邪身虎的冲刺技能，几乎只是黑光一闪就来到了唐三面前。他们这次等待的就是来自地面的感知，唐三落地虽轻，但终究还是会引起一丝能量波动的，而他们就借助这个判断朝着唐三冲了过来，竟是用身体直接向唐三发动了撞击。三只千钧蚁黄来的速度太快了，唐三的反应虽快，他手中的海参三叉戟也只能挡住其中两个，最后一个还是撞向了他的身体。两声闷响响起，两只撞击在海参三叉戟上的千钧蚁黄被直接扫地飞了出去，比他们来的速度一点也不慢。在重力控制增持下，海神三叉戟体积范围内的重量达到了天文数字，千钧蚁黄力量虽大，但也还没有达到那么恐怖的程度。但是那最后一只千钧蚁黄却从侧面冲了上来，唐三身体一横，用后背面对他的冲击，轰的一声巨响，唐三的身体被撞得向前一个趔趄，要不是海神三叉戟的恐怖重量，恐怕这一下他就要被撞飞了。但是那头击在身上的千钧蚁黄也不好受，全身上下闪烁着一层金色的电光倒飞而出，在地面上一阵打滚。虽然他被撞飞的没有那两个兄弟那么远，但也只有他陷入了麻痹之中。原来唐三让他撞上的位置正好是八蛛毛从背部钻出那中心的地方，也是唐三自我感觉背部最坚硬的地方。八蛛毛进化之后，唐三一直想试试自己这块外附魂骨不断传递给自己坚硬的感觉究竟能够防御到什么程度，当然他自己也已经做好了准备，玄天功内力瞬间凝聚到背部，一旦八蛛毛凝聚成的能量防御不住这撞击，玄天功内力也会让他的伤害降到最低。巨大的冲击力令他身体向前扑跌，但唐三却是不禁反省，虽然他这体会自己防御的方式有些冒险，但结果却是极其完美的。千钧蚁黄的冲击力可想而知，可是在他的冲击之下，唐三身体虽然被撞得前扑，但却并没有受到太强震荡的感觉，只是觉得背部一阵发热，那撞击的力量瞬间扩散到整个后背，先前坚实的感觉化为无数细密的灼热漩涡，将那冲击力飞快地消融着，没有放过一丝透出八蛛毛的防御。通过精神力的观察，唐三发现自己的整个后背的皮肤都变成了金色，隐约有一层奇异的凸起，就像是铠甲一般保护了自己的身体。那千钧蚁黄被反弹出去后，身上出现的金色闪电波纹就是唐三背部的灼热传入其体内所产生的，显然是一种类似于伤害反弹的效果。 我的判断应该没错，八蛛毛应该真的已经进化到了那个境界，哪怕只是刚刚踏入，尚未完全拥有那种境界的能力，于我来说也是件大好事。眼前这三只千钧蚁黄或许不算什么，但接下来我要面对的可是茫茫大海之中最强大的魂兽，已经超越了10万年魂兽范畴的深海魔鲸。那个大家伙可就不是这么好对付了，上一次面对他的时候，我就是凭借八蛛毛让他吃了个小亏，此时八蛛毛再次进化，我再与他战斗，自然就能多几分把握。 不跟你们玩了， 哼！ 唐三没有去追击那头被他身体反弹而出的千钧蚁黄，而是隐没于自己的蓝银领域之中。之所以没有去追击，并不是他不想分而兼之，而是他已看出他们心意相通， 如果自己攻击其一，另外两个就算被自己的蓝银领域所迷惑，也一定能够适时援救，再次以三为一。不要看这三只千钧蚁皇虽是九万年魂兽，但是他们三个配合在一起，就相当于是拥有着三位一体融合技的三个强者。虽然不是黄金铁三角那样的武魂融合技，但也是相当难对付的。可惜他们的弱点实在是明显，尤其是最擅长的力量又被唐三克制住了，这场战斗到了此时就已经不再有任何悬念了。人在空中，八蛛矛完全伸展开来，笔直而距离均匀地舒展在唐三背后，灿金色的八蛛矛加上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还有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令他看上去真的有几分海神的样子。八道金光几乎同时从八蛛矛上射出，在蓝银领域的掩护下，瞬间就落在了那头先前被唐三八蛛矛反噬的千钧蚁皇身上。八声脆响同时爆起，在八道金光的撞击下，那头千钧蚁皇背上竟然爆起一连串的火星。踏入神级境界的八蛛矛，这一击竟然没能直接击穿他的甲壳，八道金光只是在千钧蚁皇的甲壳上留下了八个凹坑。 好强的防御！ 不过防御强却并不等于没有办法，八道激荡起来的金丝伴随着八蛛矛轻微的调整，顿时如同八道丝线一般将那只千钧蚁皇缠了个结实。刺耳的摩擦声伴随着一层淡金色的烟雾从千钧蚁皇身上爆起，尖利的惨叫声令这头千钧蚁皇一下子就爆发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疯狂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似乎是想要将八蛛矛喷射出的吞噬金丝扯断。只可惜吞噬金丝可不是蓝银皇，它本身是并没有实体的，而是完全能量状态形成，任由那千钧蚁皇怎么挣扎，最多就是吞噬金丝输出的光芒增强一些，变得长一点，根本就没有任何拉扯力传到唐三这边来，更不用说是挣脱了。而从那千钧蚁皇身上升腾的金色雾气，乃是吞噬金丝与他身体接触之后所产生的。进化后的吞噬金丝不仅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同时也具有极其恐怖的腐蚀力。人面魔蛛皇的剧毒，加上以前八蛛矛所积累的毒素和冰火两仪眼的冰火剧毒混合在一起，绝不会逊色于比比东那死亡蛛皇武魂释放的死亡领域，甚至还犹有过之。千钧蚁皇的防御虽然强横，但在多重剧毒的腐蚀之下，还是令他感到万分痛苦。尽管一时半会儿之间吞噬金丝也不能将他的甲壳消融，但却始终在不断腐蚀着他的身体，而且吞噬金丝的另一个特性吞噬也在这时候发挥出来。伴随着千钧蚁皇的挣扎，他的力量正在一点一滴地被吞噬金丝吸收，再传递到唐三体内。吞噬能量的速度之快，比唐三维持着吞噬金丝和蓝银领域的消耗要多得多，甚至还有他玄天宫内力缓慢增长的迹象。另外两头千钧蚁皇立刻就发现了这边的状况，顾不得寻找唐三的位置发动攻击，飞快地窜到自己兄弟身边，想要帮助兄弟挣脱着吞噬金丝。可是他们才刚刚到来，唐三后背的八蛛矛每一根上又多出了两个尖刺，又是16道吞噬金丝喷吐而出，令他们立刻就步了先前那头千钧蚁皇的后尘，也被缠了个结实。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这三头力量惊人的九万年魂兽一被吞噬金丝缠绕住，他们的力量似乎就削减了许多，甚至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了，只是不断在原地打滚挣扎，试图挣脱吞噬金丝，之前爆发的那种速度一点都没展现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这可是三头九万年级别的魂兽啊，难道说进入神级的八蛛矛真的已经强到如此地步了吗？ 其实唐三不知道的是，神级固然是吞噬金丝能够困住这三头千钧蚁皇的保障，但更加重要的还是蛛矛本身对于他们产生的威压。八蛛矛来自人面魔蛛的外附魂骨，而人面魔蛛正是昆虫类魂兽的天敌，要是普通的千钧蚁被人面魔蛛的气息沾染，甚至连移动都无法做到。没错，这三头千钧蚁皇确实有着九万年的修为， 可唐三的八蛛毛也不是普通人面魔蛛的气息。经过了多次进化之后，他这八蛛毛散发出的气息就相当于神级的人面魔蛛，吞噬金丝绕住他们的身体，这种完全压制他们的气息顿时令他们连五成能力都发挥不出来。这三头千钧蚁皇最大的能力有三个，力量、防御和速度。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强力的魂技，可就凭借着自身的三个特性在千钧蚁中所向披靡，其他魂兽也很难战胜他们。物理攻击，他们凭借坚硬的甲壳直接无视，能量攻击也无法破掉他们的防御。而在他们的速度与力量攻击下，经常能够将对手的身体撞得粉碎。哪怕是遇到拥有控制系技能的魂兽，他们也能凭借自己过人的力量挣脱再发动攻击。而唐三的吞噬金丝可以算得上是能量攻击，但却是控制属性的能量攻击，要想挣脱本身就难上加难，还附带有吞噬效果、剧毒腐蚀效果，这使得这千钧蚁皇三兄弟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唐三根本就不需要再增加任何攻击，他们也已经失去了逃脱的机会。刚开始的时候，唐三还怕这三个家伙像之前的暗魔邪神虎那样势敌已弱，寻找机会反击。可随着三只千钧蚁皇的挣扎越来越微弱，同时被吸取能量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唐三这才肯定他们是再没有任何机会。试探着飘身落地，果然千钧蚁皇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唐三这才撤去了自己的蓝银领域。 没想到击杀这三个家伙比击杀暗魔邪神虎要容易得多，看样子是我的八蛛毛全面压制了他们才对，以他们的力量和修为足以成为我昊天锤的六七八三个魂环了。力量附加对昊天锤显然是最有用的，等吸收了他们的魂环，这次前来星斗大森林的事情就办完了，也是时候与伙伴们在海边聚齐，前往海神岛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